这个多了一个音节 swa， 应该是 swa swa。 优美 ，Right by Macy's。 OK， 你的结尾的一都非常好，可是你的开头的啊不对 ，ra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不是 right by， 是 right by。OK，、嗯、嘴巴要张开，下颚别僵硬。 啊，禁欲前 ，Right by the Macy's。 没有 the。 哦。 嗯。 差点哈、嗯。凡事用恒心。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Guys, the 这里多了一个音节了，是 guys。Guys, 不是 the, OK? Bugs Bunny. She was very popular. 刚刚是 she was, 应该是 she, 这个 e 的音给丢了，你发成 u 了。 Celery.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Hardly, yeah, yeah 的这个动作，嘴巴张开的动作要干脆一点，你现在发成 hardly, yeah, 有一个滑动、这个就不要了，是 yeah, yeah. Maggie. Right by Macy's。 不错不错，要继续练习，因为现在有一点就是僵硬这些发音，可是就是其实发音是对的。 我们课堂先纠正到这里哈、嗯，我们请老师把这几句话，你别看它那么简单， 嗯， 啊，我们来看一下，再重新读一遍， 好， 啊，让大家有个清晰的概念哈。 OK， Hey Hey， 这个 Hey 嘴巴张开大一点 ，OK， 别 Hey Hey Hey you guys guys 的啊，嘴巴也要大一点。Guys, guess what? 这个 swa swa 是一个音节，要连发，别发成 swa. OK, swa 就哒哒变成两个音节了。 嗯、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好， 第二句 ，She was 这个 was 嘴巴张开，别发成 were. OK, 也别加儿化音 were 这样。She was very popular. 第三句 ，Right.By Macy's， 这个 I I A E 这三个双元音，大家要慢慢的练习啊、大部分同学的问题现在呢，在听众的刚发的，大部分都是开头的元音嘴巴不够大。 嗯 ，Right by Macy， OK， 还有那个 Right 音的 R、 嗯、 也是，它不是 R， 不是 Right， 对，是 R， 它不是一个日的这个音 ，Macy's Right。然后后面，they 这个 z 要震动 ，they hard 这个要滑动，别发成 hardly 是 hard 有一个 r 的音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我，这一段大家要注意，别发成 t 或者 to 是 to 我 rookie 的 e 很多的学生发成 rookie 这个会导致一个非常重的口音、 嗯、 OK， 所以别发成 ru 而是 r。 我们的课堂练习时间有限哈，像这个特别超短的这种今天遇到这些句子啊、 嗯、 我们就紧着新同学先练 啊， 同时也提醒了新同学，就是说你在开始参与我们课堂练习的时候，最好先练短句子， 对， 不要着急驾驭长句。 对，因为那些问题呢，其实现在不需要考虑，我们需要先把基础打好。 是的，嗯、先要读对、读标准了再说哈、嗯啊，连读你先得搞清楚。你一个小短句，三个词、四个词的，你可以反复练，练到最好。Yeah, 对， 是吧？不要着急去 hold 住长句子，因为你肯定 hold 不住。 对啊， 你短句子你都得先把那气流弄一致了，找到感觉了，你才能够像。长句子发起进攻，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哎，所以说这次不是也有短句吗？一个 believe me，、嗯、 对 啊，我们建议新同学都练这句话。 然后记得这个 v 连到 m 的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很有可能会说错，然后会被纠正的。 今天发了，但是没被课堂抽到的，多数都是老手 啊、yes, 所以老手呢，你们可以挑战一下这些长句子，因为今天的长句子里面没有太多绕口的地方， yeah. 所以就考验你的气流了，主要是啊， yeah. 咱们就这么分工，好不好？ Okay.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 好，感谢大家的好。 How are you? 挺好的。 对，好，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来好好练习哈、嗯。谢谢 Henry 老师， 好，谢谢， 下次见， 拜拜。